争取朝鲜和平与统一巴黎国际会议6月24号在法国举行。由争取朝鲜和平与统一国际联络委员会、丹麦、卢森堡、保加利亚、波兰、比利时、瑞士、芬兰、英国、爱尔兰、海地等国友好团结组织代表、法国各界人士、我国驻法国总代表和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代表团参加。会上，争取朝鲜和平与统一国际联络委员会秘书长做基调报告后，一些人做了发言。会议通过了一项最终宣言。宣言指出，各国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都要展开斗争，以争取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和美国取消对朝制裁，反对西方媒体的歪曲宣传。声明接着指出，要出于推动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的共同目的，加强相互合作，并积极推广其成就和经验。会议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信。会议结束后，支持朝鲜和平与统一游行示威在巴黎索邦广场举行。另外，法国学界人士23号在索邦大学举行了朝鲜半岛问题讨论会。